令人手足。两名被告分别56岁同57岁，被控上个月24号在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外谋杀和抢劫女事主连丽芬，并且劫去她的金链，价值15,000港元。警方早前表示，女事主遇袭被劫之后，在不太清醒的情况之下，继续返回快餐店上班，之后感到不适回家，并且不省人事，送院之后不治。日本东京都紧急状态解除后一星期，都政府进一步放宽对企业的限制措施，容许戏院、体育馆、零售商店等恢复营业，意味经济活动正式重启。东京晴空塔3个月以来首次重开，当局要求入场人士戴口罩，百货公司要求顾客入场之前量体温。东京的小学和初中学生今日起复课，有校将同一班的学生分成两批上课，增加社交距离。当局正是密切注视新型肺炎疫情，如果新增感染人数维持低水平，会考虑让卡拉 OK 和酒吧重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地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是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42点，升780点，总成交金额126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升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2点，升35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美团点评148.8，升2.1；腾讯控股428.6，升18.2；阿里巴巴203.6，升9.3；港交所283元，升12.8；中国平安77.5，升1元；盈富基金24.02元，升8.2；友邦保险66.25，升3.4；中芯国际18.16，升1.32；建设银行6.28，升1.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9.617，瑞士法郎8.077。澳元5.237，加元5.661，新西兰元4.847，欧元8.6379，每百元兑港元7.20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843。日经平均指数报22,062点，升184点。港金现价报16,12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1.00美元，卖出1,74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中区花园道的交通先。较早前花园道上山方向近住爱都大厦对开就有坏车阻路。坏车仲未走的。现时那段的花园道上山线就交通有少少挤塞的。经过时间小心啲啦。爱都大厦对开那段的花园道有坏车事故，上山方向交通略为挤塞。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过海多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现在观塘那边的交通都挺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带多车，龙尾就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西行线慢线主要是慢线去这个九龙湾的支路就多车的，由启德消防局一路去到观塘码头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支路多车，由启德消防局去到码头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另外就观塘的秀茂坪道因为有工程，西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晓光街部分慢线封了路的，经过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就开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It'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 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直到天色暗淡 ，Mary goes round and round。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咩？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竖起。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喂，爱，你识爱咩？ 喂，仔仔， 喂，听我讲啊。 你在香港呢度嘅乐队， 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喂喂， 佢哋系 R O O T。 Love love love， この胸に love love love， 生まれたら震える指で声で伝えなきゃ。Oh love love love，溢れ出す love love love， 裸の言葉だけ連れて行くよ。届けよう、この歌を。 星辰咧就揾嚟香港呢队乐队啦，叫做 R O O T， 意思就系 Running Out of Time。有佢哋第一首嘅广东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人间有爱》。呢位歌手咧就系趁佢出道嘅25周年咧，亦都话俾你听佢对佢乐迷嘅爱，将佢好多旧嘅作品全数上架。佢系平井坚。 袋に詰めても蓋で隠しても会いたい気持ちは減らない、ドキドキってやつが僕の胸のドア叩き始めてる。テレビをつけても雑誌を見てても5分に一度は君のことときめきってやつが僕の胸の奥勝手に暴れてる。 今なら遅くはない理由はどうでもいい、yeah、夢で会うその前に声を聞かせて。君の声に重ねよう、この声を君の好きなものを順番に並べてリストを作ってみたとして、 讲爱，本嚟有平井呢首旧嘅作品嚟啦，中文名称叫做 Love Love Love， 跟住就揾嚟一首新歌，一共有三位嘅朋友咧就参与今次嘅创作嘅，有 Delta T 啦、宝琪啦，加埋 JNY on the beat。 每次见你搭上八半巴士，早啲起身见得到你。过去每个撑住遮的雨天，想比比一起睇出戏，沉醉这天一个人，想起一个人，曾幻想转一转身放低一个吻，沉醉你的一个人，喜欢得太深，想要最快得到你好近。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你 ID， 想念你的夜， 想要攞你 IG， 想念你的夜， 你要 search 你 ID。 Baby I want you tonight， oh baby I need you tonight， oh baby I miss you tonight，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baby I touch you tonight， oh baby I feel you tonight， oh baby I hurt you tonight，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Baby， 今晚最靓系星星，点知翻屋企食蜜糖星星，中意你只眼够大个 bling bling， 想要你都系只系可以 bling bling， 每日翻屋企随时一定，或者可以同你出街 drink drink， 你系我心入边嘅一颗恒星，同你相识绝对系神迹。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人哋话我天天等你等到都生锈。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ve me a number, girl.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Can't stop， 因为爱，所以佢想攞你嘅 IG。呢一首歌咧就因为爱，所以想同你亲密啲啲。 狠狠摔破一个雕塑，狠狠把你推至跌倒。今晚不再跟你亲吻，不想把你捧到太高。第一点谦卑的你参透。 今日都会嚟到 Soul 音乐嗰度介绍佢呢首嘅新歌嘅，佢系 Dusty Bottle 新嘅派台作品 Break It Down。 终于挣脱所有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湿的圈套数完。 要分享三点半钟之后呢，终会继续有返我哋好耐冇露面嘅交换歌嘅环节，好有情震棚嘅。 Break it down tonight, yeah,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警方向支联会发出反对通知书，禁止支联会六月四号晚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表示，会考虑提出上诉，现阶段会继续准备 Plan B 方案，当晚会摆放街站。支联会成员亦会进入维园燃点纪念烛光，并举行网上集会。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卫生服务界议员李国伦关注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能否确保租户缴付合理租金时，住户在合理的安全环境居住。工联会议员麦美娟表示，政府提出研究需时，仍未知政府在研究之后会否落实。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慧文表示，小组工作旨在研究租务管制，涉及一系列因素，租金只是其中一项。小组会探讨相关事宜，研究租管的可行性和方案，包括探讨安全问题，例如喉管、水电和劏房结构等。苏慧文又说，工作小组会撰写报告提交给政府，政府之后再作定论。局方希望工作小组在2021年上半年完成研究。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今日离身，同局长罗志光一起见传媒。罗志光表示，要找寻对政治和政策工作有认识的人选，何启明是首选。他又说，政府在立法会中没有票，需要同友好团体建立包括合作的良性互动，但这个并非找何启明当副手的主因。对于今次人事安排是否为安抚建制派是区选大败，罗志光说，考虑副局长人选时没有考虑区议会选举的因素。曾经在立法会批评罗志光不接地气，何启明表示，不同岗位有不同角度，会向局长学习了解政府运作。他又说，两人各有所长，可以取长补短，会将自己在工会和地区的工作经验带入政府，完善现时的劳福政策。对于被外界质疑能力，特别是英语能力，何启明表示，市民会有公论。旺角一间游戏机中心上个月16号发生伤人案，一个15岁少年怀疑被人用灭火筒和胶指示牌等袭击受伤，警方拘捕六名男子，他们被起诉一项有意图而伤人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裁判官应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7月28号，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六名被告保释申请被拒，还押看管。六个被告年龄介乎15至22岁，暂时无需答辩。控罪指他们在5月16号在旺角洗衣街金鸡广场的游戏机中心内，意图令事主身体受严重伤害，而非法和恶意伤害他。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是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21点，升759点，总成交金额134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升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2点，升356点。 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美团点评149.7升3蚊，腾讯控股428.8升18.2，阿里巴巴202.2升7.9，港交所282蚊升11.8，盈富基金24蚊升8毫，友邦保险66.1升3.2，中芯国际18.08升1.24，建设银行6.28升1.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6，瑞士法郎0.961，加元1.37，人民幣7.12，英磅對美元1.24，歐元對美元1.114，澳元對美元0.675，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日經平均指數報22,062，升184，港金現價報16,120，升19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0.11，賣出1,741.15。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排到去入境事務大樓。西行過海都多車，龍尾到銅鑼灣嘅嘉寧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多車，塞到去愛民村。加士居道渡船街過海龍尾喺果欄附近嘅。港島路面方面，較早前花園道上行近住愛都大廈對開曾經有壞車阻路，而家壞車走咗㗎啦，交通就回復暢順嘅。九龍方面，觀塘道東行去油塘，咁裕民坊一帶仲係多車啦，咁龍尾就去到牛頭角港鐵站附近。觀塘繞道西行去九龍灣，雖然都仲係比較繁忙，不過就冇較早前咁擠塞啦。新界方面呢，元朗新田啦同埋屯門公路部分路段呢就落大雨，咁如果喺呢啲地方揸車嘅時間呢，大家要特別小心。安全車速報告有赤立角南路回旋處去國泰城。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波长系指物理学入边某个固定嘅频率当中，沿住波嘅传播方向嚟平衡嘅。 喂，好难明喎、 唔紧要。如果唔讲波长，我哋仲可以从学术嘅角度讨论波幅、波浪、波多野结衣同埋波依波罗咪。 都系讲翻波啦，唔好咁烦啊！ 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2，庄端仪、凌子维嘅师兄祠堂，我哋一齐喺师兄 Eleven 度讲波经啊！ 简简单单讲波咪啱我咯， 好波。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面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寻找快乐的人士新跳翻嚟啦！ 咁请问你有冇嬲过你嘅拍档？ 两个都有，唔止你。 讲啊， 系啊，好多喎、啊，逐个数啊。 曾志豪，你系咪衰咧？你做过啲咩嚟啊？系咪影相唔肯踎低啊？ 喂，花田，而家好似你讲嘢激嬲佢多啲、 啊。想知究竟边个激嬲我啊？记住留意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寻找快乐的人士新跳，有佢黄耀祖啊。 做咩啊？而家识惊啦咩？ 音乐情人乱成2000靓歌再重聚，情人靓歌任你选。音乐情人郑子成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听众只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 Albert Lau 欧瑞强在2000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详情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以及星期日晚九点的音乐情人和2000靓歌再重聚啦。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有冇谂过工作系可以好开心嘅呢？ 香港人翻工啊，梗系攰啦。不过我认为要喺工作度揾到一啲同自己性格有关嘅共通点系好重要噶。好似主持节目咁，系需要对新事物有渴求嘅欲望，咁就啱啦。嗱，我本身咧好中意学新嘢，见识一下啲新事物嘅，所以咪一拍即合，工作得好开心咯。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我哋咧都好耐冇呢一个环节出现过喺我哋呢个节目啦，系啦， 系啊，我哋要感谢佢俾我哋呢个环节重生啦， 唔使感谢我哋得噶啦， 唔系，同埋感谢佢嚟紧安排咗啲嘉宾俾我哋啊嘛， 哦，系啦，嗱，咁啊，所以咧嚟紧一年五个礼拜咧，咁啊，我哋咧就会系揾我哋二台咧五支嘅台柱上嚟，就系睇下，因为咧我哋 咪住先，二台台柱唔系我咩？舊粗先可以做到柱㗎喎。 唔好扯話題你啊。咁呢就係呢。 我冇禮貌。 因為我哋好多都係 talk show 啦。咁但係有陣時始終我哋想知道啊呢啲同事其實呢聽啲乜嘢歌啦，中意啲咩歌啦。 平時佢講嘢多㗎嘛。 係啦，咁背後有啲咩嘅故事收埋咗入面啦咁樣。咁我哋第一集請嚟嘅嘉賓呢，就首先我哋係要估下佢有冇揀林憶蓮嘅歌啦。因為佢曾經上過去手下留情嗰度係開呢個林憶蓮嘅問答題㗎咁樣。 都高分㗎喎呢位同學。 係啦咁樣。咁然之後佢亦都係我哋港台 Super Star 之稱啦。系程振鹏先生啦，你好啊，程振鹏先生， 你好啊 ，Eric， 阿 Ken，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 我都做过骚动音乐噶， 我知啊，打风嘅时候嘛， 我都曾经都做过一日 DJ 嘅， 人哋话你啲歌单啲颜色分配得好， 梗系啦，我系有用脑做节目噶嘛， 我哋系用心咯， 即系虽然系即系临时顶替啫，但系都唔可以即系令到你哋嘅节目。是啊，蒙羞的嘛，咁梗系有啲特色啦， 锦上添花啦， 好啊，哇，好荣幸啊， 嗱，我哋今日咧， 头炮 系啊，但我真想问下，其实咧，你系譬如当初入电台嘅时候咧，你冇谂我最想做边类型嘅电台节目噶？ 佢喺我四岁嗰年入电台噶，我四岁生日嗰日系佢正式加入香港电台第一日。 有冇谂住？有冇谂住要啲乜嘢咁样生日礼物？ 你记得噶啦。 啊，真系啊， 系咯、 啊，想做啲乜嘢？冇乜特別諗過喎、有諗過想做呢一個嘅金曲司儀咯、 哦， 但應該而家冇噶啦，冇呢個機會啦， 因為做咗台長啦嘛，係退居幕後啊， 我最多做主奴，我諗最多我就可以爭做處長，然之後咧就博喺金曲個台面咧可以頒個獎啊，咁就然之後選翻入去嗰只咧。 但你有冇諗過即係你 enjoy 做音樂節目嘅？有冇諗過？如果將來有一日有 best 音樂節目就正啦咁樣。 我同你系咪同一间大学出嚟？ 中大啦， 我哋系 啦，系啊，即系我同，三个都系， 系啊， 你唔系新闻系啊， 做咩？ 你又偷咩光啫？ 对唔住咯，俾翻你哋啊，系啊，中大得新闻系咋？ 同埋你睇唔到我眼神系望住阿 Eric 讲嘅咩？我哋系咪？ 继续， 我哋系啊嘛， 系啊系啊 ，Eric 系嗰阵时我哋要分呢一个嘅学科咧，就有分要拣呢个 radio 啊，定系 TV 啊，定系。advertising 係 嘛、 啊， 咁、 啊、 我都係揀 radio 嘅，咁、 啊、 我咧我哋都要做一啲功課噶嘛，咁、 啊、 我嗰陣時交功課咧係做 music show 嘅， 哦，但係入到嚟就反而就即刻轉咗去做係可能清談形式嘅嘢比較多， 因為咁我哋讀新聞噶嘛，咁、 啊、 所以就一畢業咧，其實未畢業嘅時候咧，就已經喺港台嘅公共事務組就實習，咁、 哦、 又實習嘅時候又鬼咁出色，咁於是咪。 問你，唉，可唔可以喺度幫下手啊？即係冇啊，你唔得嘅咁樣嗰啲咧，咁咪跟住通常都係嘅啦。你intern 之後咧，如果 OK 咧，咁啊part time 啦，即係半工讀咁樣。咁到你畢業之後咧，畢業之後咧。就其實我就冇加入電台嘅，畢業之後咧我就去咗大台嘅，係啦，我都係中意去 TVB 嘅，咁、 哦、 但係咧 TVB 做咗一輪之後咧，跟住就知道電台咧。請人，咁、於是咧就又申請翻過嚟，咁樣又正式咧係加入咗香港電台做嘢咯， 哦、 就咁咯。咁嗰陣時都係去翻呢個公共事務組嘅。 OK， 咁所以開頭嘅時候就變咗係做一啲時事節目咯。有冇聽過時事沙龍啊？ 有啊， 唔係時事雲斯頓嗰啲， 時事 唔係時事建牌嗰啲。 咁、啊、所以之後就一路就係即係朝住當然都係時事嘅節目就係為主啦。 係啊，所以我都好恨做 DJ 嘅。我成日覺得咧 DJ 呢一個工種呢一、這個職位呢、這個角色咧，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喺我眼中咧，邊啲人先係 DJ 咧 ？Eric 係 DJ， 李志剛呢啲係 DJ， 即係譬如 唔係，但係我真係好好奇啊！即係你完全冇顧忌我的感覺㗎，係嘛？ 你要學啊，阿婷，唔係因為咧，我從來冇受過 DJ 嘅訓練啊。係，即係阿 Eric 可能都有參加咩 DJ 生還者。 冇啊冇啊冇、啊。 你冇㗎？ 冇㗎。 嚇點嚟㗎？ 到有一日我揀歌嘅時候，同大家講下我嘅身世啦。 好啦好啦好啦。哎呀，我一路以為你係 DJ 生還者嚟㗎、 啊。完全冇經歷過呢個階段。 DJ 死剩咗。 佢嗰個年代未有生還者。 有啊，咩冇啫？ 你嗰個年代都有生還者比賽。 有，千年類生還者咯。 哦， 系 啊， 所以我就成都系啊， 所以我以为咧，即系大家会有我哋嘅 DJ 同事咧，系有受过 DJ 嘅训练，即系同我受嘅嗰种嘅职业嘅训练咧，应该系唔同嘅。咁所以我就觉得自己系唔识做 DJ 嘅，咁、咯，所以我就恨做咯，咪周围去听多啲啊，又或者学下人哋点做咯。 OK， 嗱、所以我哋今日咧就系揾阿鹏仔咧，就嚟睇下佢嗰个音乐啊。 系 啦，即系佢中意啲咩歌嘅咧？ 主持人啊，我定咗我今日呢一个嘅个主题系咩啊？ 好啊， 我今日呢个耳歌会友嘛， 系 今天嘅耳歌会友咧就系鹏仔的听歌进化史。噔噔 噔噔， 你有冇顺序噶呢四首？ 系 你 系有顺序噶， 呢首系儿歌嚟噶，即系你细细 唱 噶， 冇错。我想同大家分享第一只歌咧，系儿歌嚟嘅。咁啊，即系反映翻咧，究竟我几时？其实细佬哥开始几时开始系听歌咧？识得所谓嘅听歌咧？啊，我谂翻起咧，我第一饼买嘅或者屋企人买俾我嘅 cassette 带系同歌曲有关嘅咧，就系卢嘉文嘅《完全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 我呢只我就听过啦， 完全明白了。我带咗只复刻版嘅。CD 俾你睇嘅阿瓊，係咪好可愛呢？ 係啊， 其實好有意思嘅，入面啲歌佢唔同咧，即係而家好多啲兒歌咧，好多時候就係會聯繫住嗰啲嘅卡通片啦，一定好多嚇。咁但係咧呢一隻咧，其實佢絕大部分咧都唔係卡通片嘅歌嚟嘅，咁入面真係有好多咧，真係俾小朋友去聽嘅。時代曲 係啊，咁鄭國光填詞嘅冇係 啊，好多都係嘅。 係啊， 其中咧有一隻咧，我今天咧帶嚟同大家會有嘅咧，就係入邊有一隻咧，我就到今天我都仲會識得記得點唱嘅，就係《飛吧蜻蜓》。 哦， 係一首環保歌嚟㗎，叫啲人唔好捉蜻蜓啊！ 哦， 係啊，都係佢你俾咗歌 list 之後，我去聽我先發現嘅。 我唔知有個咁嘅意思。我就係記得，因為咧佢點解我會到？今天都咁印象深刻咧，因為細個嘅時候喺元朗大咧，真係周圍都有蜻蜓嘅。咁嗰陣時就會記得咧，啊去捉蜻蜓啊，或者蜻蜓點水嗰啲嘅狀況咧，咁就好似呢隻歌咧一唱起嘅時候就會諗翻起咯。 雞地啊嘛，你嗰陣 冇錯，係啦、 哦， 孵雞仔嘅嗰笪地方。 我有聽晨光㗎。 四歲開始嘛。 係啊，我證明我自己都心係二台，特登要衝出嚟影呢啲。 哦，所以呢個就係童年開始真係。有印象深刻， 同埋啲歌詞加埋個旋律咧，係好聽嘅，係可以哼住唱嘅，又唔會覺得好老土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聽一下，短短地兩分鐘到。 盧嘉文 係《 飛吧蜻蜓》。 先聽完呢首係兒歌系列啦，我哋嚟到程振鹏聽歌進化史嘅第二個階段啦，咁樣係啦， 好慢啊個進度，因為咧我由頭先嘅初小咧，只係行多幾年咧，去到高小啊而家，高小。我的高小咧開始有偶像啦，佢就是欣妮姐姐， 係 ，OK， 係啦，我仲記得我嗰陣時有買佢嘅誒 cassette 帶嘅，咁當中咧我有買過咧佢有一張嘅誒唔係唱碟啦，係個 cassette 帶咧係寶黛麗頭噶，係趴喺個泳池嗰度噶，好香豔嘅，有隔離有生果噶。 你屋企人 OK 你買呢啲封面嘅？ 啊，你真係問得好，係啊，有啲。有啲诧异嘅佢哋，但系当佢哋 咁早熟咧，小朋友你 系啊， 咁心急想睇呢啲， 因为其实嗰阵时虽然话高少啫，但系边有咁多钱啦、啊、去买 cassette 带，其实都系咧掹住姑姐啊或者阿叔啊嗰啲嘅三尾咧，就喺啲唱片铺嗰度嘅时候咧、就叫佢哋买嘅，咁啊买嘅时候咧就系啦，因为咧拎到翻屋企嘅时候，阿嫲见到哇系咩啫，有个咁野艳嘅女人。趴咗喺個泳池度咁樣，以為你咩事啊？ 啦嘛，應該都 啱啱紅， 哦 ，OK， 啱啱紅嘅啫，應該係應該嚇咁所以咧就又唔知點解由嗰時開始咧就中意聽呢一個姐姐係欣妮姐姐係嘅歌啦。 但係嗰時迷佢咩咧？即係迷佢個髮型啊，迷佢個 唔係係佢嘅歌聲啊！真係，我覺得佢唱歌咧係可能有啲西洋味啊， 係。 即係同當其時，你諗下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比八十年代中啊嗰段時間咧，係啦，多數都可能係汪亞姐啊、鄭少秋啊，係 啊， 或者張德蘭啊，即係嗰啲咧係小調啲噶嘛。咁但係咧，欣妮姐姐都唔係話冇小調，但係咧佢就有一啲係唱腔上面咧係有啲。洋化嘅， 同埋因為你今日揀呢首都係算係啲少少 big band 少 jazz 底嘅歌嚟， 午夜街頭啊。 咁呢一張嘅專輯咧，其實係我後來買翻嘅。咁呢一個專輯咧，唔係我第一張買嘅欣妮姐姐嘅碟，但係我覺得呢個咧係係啱曬啲，即係 DJ。同事咧要知啊呢張碟好巴閉，當年咧哇係少有嘅概念大碟，即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原因咧，就因為呢張碟我到今天咧都仲好珍藏咧。我嗰陣時細個聽嘅時候咧，哇咁犀利咧呢張專輯，即係我唔識叫專輯嗰陣，哇呢首歌成餅帶全部都有生意 fat 楞曬成，由頭到尾都有生意 fat 楞曬嘅咁樣。咁而家可能你覺得。咁又點啫？咁 而家都少啊！呢一類嘅製作方 係啊，咁都係幾經典嘅。咁細細個時候聽到，所以就特別咧中意呢一隻《午夜街頭》，因為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喺鋪頭茶餐廳，指鋪頭嘅茶餐廳度咧，我唔記得有一天咧，我喺個收銀嗰度咧就唔知點解又唱住呢隻歌，跟住啲地盤佬咧就話我唱得好聽。 我而家好有畫面啦！ 大家我點樣建構個畫面？佢喺收銀嘅時候，但係有地盤佬讚佢唱得好聽。 係啊，我哋鋪頭好多地盤佬幫襯嘅。 原來係咁，嗰時空穿梭有啲 慢。我而家諗到好多嘢喺個腦入邊。同埋因为呢首歌系讲午夜街头啊嘛，都系有夜生活嘅，出自一个当时高小嘅一个僆仔喺个收银位嗰度唱住呢一首歌， 冇错， 地盘佬哥哥 话 我唱得好听， 系咪好复杂啊个画面？ 我哋公司仲有冇同职安嗰啲合作？ 有， 我哋应该邀请阿鹏仔 系啦， 再唱多一次， 系去好似卢军咁样去地盘嗰度啊？ 再派生果 啊！咁啊，應該唔會有任何工業意外啦。個個都好安全啊！ 我而家忍唔住啦，大家 picture 好嗰個畫面啊嘛， 係 茶餐廳 地盤佬 鹏仔 投入去呢首歌嗰啲前奏嘅生意 fat 啦嚇， 係啦。 会多感受，午夜街头，还是和我结伴游， 说荒谬，春宵苦短不应放走。啊，干杯吧，不知你我醉了没有。去尽忧愁，人在这刻要多享受。世事睇透，还是怕伤醉月流。又在等候，这里至知今尽未走。啊，杯杯尽，君多千杯也觉未够。就算明日会难受，把今晚愉快事记心头。就算明日雪离别，望生内疚，原是我主张，也是你欢喜，曾共你欢享。会多感受，午夜街头，还是和我结伴游。又说荒谬，春宵苦短不应放走。啊，干杯吧，不知你我醉了没有。忧愁，人在这刻要多享受。世事睇透，还是怕伤岁月流。又在等候，这里知知今尽未走。啊，杯杯尽，多千杯也觉未够。就算明日会难受，我追究，把今晚愉快事记心头。就算明日雪离别，我生内疚，是我主张，也是你欢喜，曾共你欢享命就。 小组七国领袖原定下个月会面，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推迟举行峰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的陆地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要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是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39点，升778点，总成交金额144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升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2点，升356点。 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点评150元，升3.3；腾讯控股429.2，升18.8；阿里巴巴203元，升8.7；港交所283元，升12.8；友邦保险66.4，升3.55；盈富基金24.02，升8.2；建设银行6.29，升2；中芯国际18.2，升1.3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625，瑞士法郎8.079，澳元5.243，加元5.665，新西兰元4.853，欧元8.6345。每百人对港元7.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844。日经平均指数报22,062点，升184点。港金现价报16,12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38.99美元，卖出1,73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喺屯门乡事会路对开慢线咧，头先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都系好塞车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嘅，因为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屯门公路九龙方向由屯门乡事会路一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塞緊車的朋友要忍耐一下，或者試下改路行。咁另外仲有宗意外事故，就喺大埔公路沙田嶺段嘅大埔公路九龍方向沙田嶺段對開，因為有意外啊，暫時嗰段嘅大埔公路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出入都多車啦。去九龍方向嘅龍尾近住沙田花園，而去大埔方向龍尾就去到偉逸順徑嘅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嶺段，因為有意外啊，暫時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出入都擠塞嘅。隧道方面咧，而家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電信大廈，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暫時係公主道多車啲啦，龍尾康莊道橋面。咁另外咧，而家港島嘅司徒拔道下行啊，灣仔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近住皇后大道東咧，都係好多車嘅，龍尾去到東山台附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禁区唔系一个人就可以进入噶。 探索多少奥秘宇宙，从幽暗中释出了野兽。日太广，夜很黑，没规则可以。迷人是你，而未有事，步又或跌宕，你亦要共我试一次。 在戒指换新衣，自己不羞耻。你我与陌生的城市， 来禁区碰上这刻，未往走到此。 Jace 的新歌叫做《禁区》，是关于男女关系情欲的一首作品。一年前开始写 demo 的时候，他就觉得要找一把女声，而一想他就想到钟舒淇。作曲 Soul Jace DJ King， 填词有 Soul Jace Oscar， 编曲 DJ King， 监制阿简 Soul Jace。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禁区》Soul Jace featuring 钟舒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翻嚟啦。 咁请问你有冇嬲过你个拍档？ 两个都有，唔止你。 讲啊， 系啊， 好多喎、啊，逐个数啊。 曾志豪，你系咪衰咧？你做过啲咩嚟啊？系咪影相唔肯踎低啊？ 喂，花田，而家好似你讲嘢激嬲佢多啲、 啊。想知究竟边个激嬲我啊？记住留意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有佢黄耀祖啊。 做咩啊？而家识惊啦咩？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啦。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四点钟翻嚟啦！我哋今日嘅苏有幕咧，以歌会友咧，有我哋嘅台长陈振鹏先生， 欢迎啊！ 欢 迎啊！ 系 头先就听咗系有两首啦，一首就系即系陆嘉敏啦， 系 一首就系恩妮嘅《午夜街头》嘅， 系啦。同埋佢话今日呢张 playlist 系佢诶陈振鹏听歌进化史嚟嘅， 系 啦，咁就进化到第三首啦噃。 好啦，咁又 青春期啦，咪应该 初小，哎系啊，初小、高小进入呢个中学阶段 系。 中學階段嘅時候，你而家我即係周圍都話曬俾人聽，我個偶像就係林憶蓮啦。 啊、 但其實當年咧， 係 喺青春期嘅我咧，中學時候嘅我咧，我係唔中意林憶蓮嘅，我係中意林憶蓮嘅死對頭嘅， 即係陳慧嫻。 都唔係，哎，你好叻啊，瓊！因為咧，其實咁講啦，喺八十年代中後期嘅時候咧，就有三位咧。都係咁上下年紀嘅女歌手咧，就話龍爭虎鬥得好勁噶嘛。一個就係陳慧嫻啦，一個就係林憶蓮啦，另外第三個咧就叫林珊珊。 嗯、 其實嗰陣時我係中意林珊珊嘅，所以咧一有呢個中文歌曲《龍虎榜》做嘅時候咧，我就抱住喺度聽。咁嗰陣時咧就係、是、魏炳郎同張文新主持嘅。咁而嗰一個階段咧，嗰陣時我就成日都話：，誒呢首歌一定要冠軍，呢首歌要冠軍，要贏佢哋。 你係一個好 die hard fans 嘅心態嚟㗎，嗰個年代。係 啊， 係 會著緊嘅咯。 但係。三個入面林珊珊吸引到你嗰個地點，嗰個點係乜嘢？ 嗰個點， 嗰個點， 唔係地方 到啊！ 係啦，係啦，個點喺邊一度咧？ 就係大家都係咁細粒。 哦。 咩啊？陳慧嫻都唔係好高啫嘛， 但 係 我 都唔係好大粒。 但係佢， 所以今日要阮小儀會，佢都會好中意。 啊！但可以咁講， 同埋今而家黃天怡主持中文歌曲《龍虎榜》係好 make sense 啦。唔係，只有咁中黃天怡啦， 梗係啦。啊，咁所以當年我就特別印象深刻咧，就係佢呢一張碟咧，嗰個造型好緊要啊，林珊珊，好似個公仔咁樣綁個蝴蝶喺個頭度，係啦，一個大頭。咁啊，當年呢首歌叫《痴心》， 係 啊，1987年。 因為我哋 library 係冇呢首呢隻碟啦，咁我就去問佢，佢即刻可以由佢嘅台頭拎起嗰隻碟俾我，跟住我係有啲驚訝嘅。 我係預咗，我預咗俾你哋去播噶嘛，我驚你哋唔知有冇啊嘛。 但我想話嗰陣時係冇買嘅，定係買多一隻啊？依家 呢只系复刻嚟嘅，又系、 哦， 其实喺嗰个过程入边已经唔见咗噶啦。我想话咧，喺中学阶段嘅我咧，系唔会买呢个嘅黑胶唱片嘅，因为冇钱啦。咁嗰个年代咧，我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啦？你后生啦吓，可能听众会知啦。那个八十年代嘅时候咧，中学生咧啲歌咧就系、是去唱片铺嗰度，就同佢话我要咩歌咩歌，咁佢就会录喺个 cassette 带里边咧。嚟到販賣嘅，咁當然呢啲咧全部都係翻版嘢啦嚇。如果你時空翻去嗰度咧，你可以拉佢噶啦嚇。 即係佢而家好似車仔面咁，我要咩送咩送，佢就幫你執埋。 係 啊，咁嗰陣時，譬如呢啲歌咧，我都係錄翻嚟嘅咋。係 啊。嗰陣時有啲人係抱住收音機，然之後可能錄低又唔出奇，諸如此類。 嗰個係七十年代啦，嗰陣時仲要hold 住咧。那個 DJ 講完嘢未啊？一講完就撳嗰個 record 嗰個掣噶嘛。 但係林珊珊呢首《痴心》係一首失戀歌嚟嘅喎。 但佢唱得好甜美啊！ 哦、 可能嗰陣時都係少男咁樣咧，硬係中意啲咧可可愛愛啊，即係得得意意啊咁樣。咁啊，同埋即係歌嘅本身，你講呢個內容，我依家先知原來係講失戀㗎。係 啊， 你真係完全唔睇歌詞咩？ 我同女就聽你失戀嘅故事添，仲係 因為佢其實佢嗰個調子係好輕鬆嘅， 係 我都係比較中意呢類型嘅音樂咯，咁所以就覺得、哦、啊幾好聽喎、啊、咁咯。 咁可唔可以問一下之後發生咗咩事就投靠咗林憶蓮咧？ 咁、嗯、之後咧，林珊珊都消失咗啦，有生仔同埋佢生女，所以佢自己走咗啦。咁我仲留佢嚟做咩咧？ 哦， 我以為中間有啲咩林憶蓮好出色嘅作品啊！ 誒啱嘅，稍後咧我嘅進化史會提及，但係唔會播。 我哋老闆話唔播㗎，唔關我哋事啊。 咁所以而家你聽呢首雖然係一首 sad 嘅慘情嘅作品啦，但係完全冇情真憑嘅， 係一啲都 失戀嘅故事喺中間嘅，純粹係有種 sweet 喺中間，係啦， 同埋細粒啊嘛，佢中意。 係啊，林珊珊嘅《痴心》。 因你在泪流，长长夜空虚伴我，长廊内剩得我无言地哭，旁人亦暗笑我痴心得少有，孤单之中想跟你抱拥，漆黑之中倍感惊动，但这心意尽变失意，默默望着门外雨，是你一次又一次令我失意又失意，几多痴心的故事，长夜常回想，总觉得讽刺。望晚空到白昼，借晚风轻抹每段愁，谁人愿充当玩偶，常呆坐像呼救，无言地哭，旁人若碰上你请告知所有，痴心怎可会因你变改，痴痴的心你不当在，为你哭够，为你伤透，默默悼念如莫有，是你一次又一次令我失意又失意，几多痴心的故事，长夜常回想，总觉得讽刺，孤单之中 敢冰冻，但这心意尽变失意，默默望着门外雨。 好啦，嚟到我哋今日咧，郑俊鹏今日去到佢呢个系听歌进化史嘅第四个阶段， 系啊， 系啦， 因为你哋只可以拣四只歌， 系啊，一个钟头嘛，系啊，播埋啲歌差唔多噶啦， 系啊， 系啊， 冇，我哋其实讲少两句，唔可以播多啲歌， 你可以咩？你又唔似得 喎，咪咯，头先又卖晒一嘢，好多唔同嘅故事喎喺呢一首歌入边啊，咁样。但你最近呢首是黃韻玲喎， 係啦，因為咧我的進化史咧就去到呢一個嘅大學階段啦， 就開始聽國語歌啦。 中間咧其實有一個預科階段嘅，咁個預科階段我想回應翻阿瓊咧就係、是，其實由預科階段開始先至係踏著咗林憶蓮嘅， 哦， 係啦，去到大學階段嘅時候咧就聽歌咧，除咗聽林憶蓮咧，就突然之間有一天咧就聽到咧，其實都係收音機傳嚟嘅歌啦，咁就係、是、有呢個關不掉的收音機嗰首歌，咁 都 是黃韻玲，咁就係覺得呢首歌好好聽喎、哦，嗰、那個旋律又係好輕快啊，咁邊個唱咧唔識啊嘛，咁啊於是去揾啦，咁啊留意到啦，啊原來台灣有呢一位當其時已經係標榜係才女啊，係、 自己寫啊嘛， 才女啊黃韻玲，即係小玲老師啦，後來就認識啊，咁呢一個嘅專輯咧平凡咧，我都真係哇聽到爛啊呢張專輯，我都有帶嚟啊。你睇下爛曬， 其實你屋企收埋咗幾多張 CD？ 你冇計過？ 好多啊，整埲牆咯。 哇、wow, ，OK， 嚇、啊、你哋唔會嘅咩？ 我會啊，但係因為屋企冇咁大咧，有啲已經劈過箱 啊。Oh, sorry 啊， 我想問呢只就真係你大學嗰一隻碟啦。 係啊， 即係呢只就唔係復刻噶啦。 呢只唔係啊，我呢只 keep 到依家噶。 唔係喎，咁算 keep 得好好喎。 梗係啦，你睇我有啲啊，我膠袋都唔拆 嘅。CD 啊， 我膠袋都唔拆㗎，有啲。 哦，唔怪之啦， 我真係一個愛碟嘅人嚟㗎。 因為其實以佢而家距離大學嗰個距離咧，老老實實，即係竟然咧仲係啊，仲未崩啦。同埋咧，老老實實喎，你見到個歌詞簿咧，因為成日咧你歌詞簿攞出嚟成咧，你個邊係會飛開噶嘛，佢都冇發生過呢件事。 而家你咯，開始講到似係嗰啲係下晝啲婦女節目咧，如何保養 CD 盒啊？ 唔係啊，主要係因為我係覺得佢距離大學有段距離啫。 哦， 我想講呢件事啫。 咁個人企你又唔得嘅， 唔得啊，因為我唔係啊。 所以你就因為嗰首關不掉的收音機，然之後就找到黃韻玲呢個名字， 係啦，然之後就買咗呢張專輯平凡，於是咧就發現裏面啲歌，哇，原來都真係幾啱聽喎，咁啊開始留意呢一位嘅台灣女歌手，就之後佢嘅專輯咧、哦、都必買。 系 啦，虽然咧之后发觉，哎呀，好似硬系好似冇上一 check 咁好听咁样，但系都支持啦， 系 都支持。好啦，咁但系今天咧，本来我同阿琼讲，哎呀，好纠结啊，究竟好挣扎啊，究竟我播关不掉的收音机好啊，定系佢后来第二张专辑《做我的朋友》里面嘅《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好咧？ 系， 咁佢就二话不说就。你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啦、啊，咁讲。 点解咧，阿琼？ 首先， 我以为问阿鹏仔啦，原来问你嘅最后。啊，点解你拣咁拣咧？ 因为我比较中意呢一首咯。两首嚟讲，我比较中意首，因为咧，其实呢首歌系一首好甜蜜，我估你都唔知噶啦，好甜蜜嘅情歌嚟嘅，就系同对方讲话，你唔需要改变任何嘢，我就系中意你而家对住我所有嘅嗰个表现咁样。有冇咁嘅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我印象更深刻咧，同埋亦都更爱上呢首歌，就是、因为林忆莲喺佢台湾嘅演唱会当中咧，也就系有一次有一个特。好特別嘅出現就係、是、咧，當其時駝住 B B 嘅黃韻玲咧，就係上台同佢一齊合唱呢曲。 哦， 啊，咁又讓我更認識呢首歌啦。 Okay, 所以好多畫面， 所以佢係一個嗰啲嘅 感情故事都唔肯分享嘅，係啊，好小氣啊！依家啲 superstar 嚇，咁、我揀咗呢個進化史嘛，下次再揀愛情史咯。 嗱 ，我哋下個禮拜再請。 上次加 快个礼拜都上嚟咁样，喂，但我想知道你，譬如你头先提过呢五位嘅女歌手啦， 包括埋林憶蓮啦，我哋講，你喺譬如喺電台嘅生涯入邊，有冇遇過佢哋？ 有啊。 那個感覺，因為全部都是偶像級嚟啊嘛。 有些同事見到咪會覺得，原來咁樣嘅佢，即係我會變咗鵪鶉啊！ 哦，講你， 講啲女歌手嚇死我啊！ 是我的表現啊！ 哦，真㗎！你記唔記得你第一次見林憶蓮係？ 哇，好緊張啊！咁我當其時都有同佢講，你真的好少嚟港台啊！ 我都話咁，佢點應你啊？ 是咩？我唔記得啦，其實佢冇答我嘢噶，人哋都好無奈啦都。 咁你想點啊？ 我哋今日咧，佢講咁多個女歌手，係唯一最後講到林憶蓮，見到林憶蓮，2001年當時啊，佢係面紅嘅。 哇，都係喎，真係喎。 係咩？焗喺度， 淨係啱啱先焗嘅。 都過咗咁耐啦，算啦。 嗱，我哋今日都係齊。彭 振鹏先生 揀咗四首歌啦，就睇住佢嘅音乐进化史啦， 仲可以忍手抱揀林忆莲。 系啦，咁我哋就睇下期待喺不久嘅将来，就揾佢上嚟讲下佢嘅感情史啦。 系啊， 系啊，欢乐嘅揀一个 playlist， 跟住系唔开心嘅揀个 playlist， 纠结嘅又揀个 playlist。 哎呀，我哋有好多集节目已经决定咗。 系啊， 我哋唔使揾嘉宾， 我可以放个假添啦。 嗱，你讲噶。 今日多谢晒陈振鹏 ，thank you。 会听噶嘛嗰只歌？ 会啦， 好惊！ 再见， 多谢。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真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喜欢你这样的任性，又是千言万语，又是不说一句。我真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不要轻易尝试任何改变，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因为我相信只有真心能永远。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不要轻易尝试任何改变，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因为我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因应全国人大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将取消给予香港的特别待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坚决反对，指美方领导人对中方的指责完全是罔顾事实，宣布的措施亦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中美关系，强调必定损人害己。赵立坚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全国人大就港区国安法作出决定是行使中国宪法赋予权力，美方横加干涉注定失败，强调中方维护国家安国家主权，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等三方面的决心都是坚定不移。赵立坚又说，美方提出调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又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签证，严重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将进一步损害中美经贸关系和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去年八月旺角游行之后，黄大仙爆发冲突，一名24岁的男子被捕之后，涉嫌在警方车辆上以头袭警，他否认袭警罪，今日在观塘法院裁定罪名不成立。裁判官说，警员拍摄片段见到被告上车之前没有表面伤痕，但到达警署的时候，拍摄的照片显示头部有严重和明显的伤痕，医疗报告指他鼻梁骨折和面有瘀伤。裁判官说，案件主要依赖被袭警员的供词，警员表示留意到被告到达警署之后拍摄的照片显示头部伤势严重，但未有提及和解释伤痕的由来，认为他不是诚实可靠证人，加上警员的伤势和医疗报告有矛盾，裁定被告脱罪。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卫生服务界议员李国麟关注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能否确保租户缴付合理租金时，住户在合理安全环境居住。工联会议员麦美娟表示，政府提出研究需时，亦未知政府在研究之后会否落实。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慧文表示，小组工作旨在研究租务管制，涉及一系列因素，租金只是其中一项，小组会探讨相关的事宜，研究租管的可行性和方案，包括探讨安全问题，例如喉管、水电和劏房结构等。苏慧文又说，工作小组会撰写报告提交给政府，政府之后再作定论，局方希望工作小组在2021年上半年完成研究。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弗洛伊德怀疑被白人警员不当使用武力制服之后死亡，事件触发的暴力示威浪潮大约第六晚，全美近70个城市实施宵禁，但多处依然有民众继续上街抗议，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在首都华盛顿，白宫外围连续第三晚有民众和防暴警察冲突，亦有人纵火烧杂物和国旗。另外有报道指，白宫上星期五被示威者包围期间，总统特朗普据报一度藏身在白宫地下室近一小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32点，升771点，总成交金额150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升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2点，升35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点评150元，升3.3；腾讯控股429元，升18.6；阿里巴巴202.8，升8.5；港交所282.8，升12.6；友邦保险66.1，升3.25； 盈富基金23.98升7.8，建设银行6.29升2毫，中芯国际18.18升1.34。美元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47，瑞士法郎0.959，加元1.372，人民币7.135，英镑兑美元1.24，欧元兑美元1.114，欧元兑美元0.673，新西兰元兑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2,062点，升184点。港金现价报16,09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31美元，卖出1,73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大埔公路一带嘅交通先啦。大埔公路咁啊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岭段咧，较早前因为有意外事故啊，咁啊曾经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啱啱运输署朋友话俾我哋知咧，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仲系比较多车少少嘅。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就稍为多车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屯門市中心一帶交通就回復暢順㗎喇。之前屯門公路近住市中心段都發生過意外事故，而家冇事㗎喇，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喺入境事務大樓，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近皇后大道東，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渡船街過海龍尾果欄。港岛路面咧，司徒拔道落山啊，湾仔嘅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比较多车少少嘅。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咁啊九龙区啦，这个太子嘅运动场道部分路段咧，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咁所以咧运动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北街至到弥敦道嗰段咧，需要临时封闭噶，咁啊受影响驾驶人士咧，请改道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由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下昼嘅4:39，嚟到阿琼部分嘅骚动音乐啦。啱啱过去嘅5月31日咧，就算夜晚你冇街出都唔使惊，因为有佢哋嘅音乐会。阿琼见到网上咧，直情系一种狂欢嘅状态啊！佢哋系五月天。 让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 点亮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活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照顾才能出现疯狂，逆风的梦想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好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不算希望不能绝望，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 天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倔强》。多谢五月天啦、啊，喺五月嘅时候咧，冇放弃同歌迷嘅五月之约。准时系五月嘅最后一日翻嚟，而有啲歌手咧翻嚟都带俾我哋好多嘅惊喜。 也不是第一次和彼此 say goodbye。尴尬的场面总有默契避开，为了追逐梦想牺牲，本来就应该。我说不过是和时间比赛，我比谁都擅长等待。离开又不是分开，为什么眼泪还是掉下来？记得回来，记得回来，记得回来，记得回来。未来在呼喊，生命太短暂，不值得你去就平凡。 是时间的浪不简单，会不会把你脑海里的我给冲淡？离开都不是分开，为什么下的欢，反正累了倦了伤了厌了烦了，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回来，等你回来，等你回来。 他是韦礼安，经过一些合约纠纷之后，带着全新的专辑回来歌迷的身边，今天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记得回来》。刚才那首歌反而是讲一个人离开家之前和家人道别的画面，那家人当然希望他尽快回来和平安回来啦。相反地呢，有阵时候有啲人离开之后再遇见，可能就面目全非啦。 浑身靠着今天与死亡，淡去的光阴是我的战场。终于在热络的时期，我很喜欢你的他。 田福恩的这一首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元日》，亦都是在疫情期间新的 MV 终于跟我们见面，里面有男神出现。 他可以放空自己，想留点时间让我们再说说话， 你不忘调侃自己不够好，却总是有人为你牵挂。我又被回忆波及，心怎会这样不强壮？ 两日啦，元日嘅 MV 就摆咗出嚟啦。入边有男神啊，许光汉啊。如果你有睇台剧的话咧，冇错，就系、是、呢一出今年真系红到癫嘅台剧啊！嚟自《想见你》嘅男主角许光汉咧，都出现咗 Hebe 呢一出 MV 嘅男主角啊。 当爱情落成遗迹，又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是我问你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为你介绍佢哋系八三幺乐团，歌曲名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 戏，想着你每个表情，想着每个平行，怎么来能够追起你上瘾，想不到每次爱情不错过你的踪迹，会不会你一眼看到却那句我愿意。 重要的事情讲三次，歌曲名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呢排真系发生咗几多事噶嗬？尤其是5月31日晚啦，除咗头先讲到五月天嘅线上音乐会之外，台北一间24小时嘅诚品书店， 轻轻地把日子装进， 都正式同我哋再见啦。 一针一线的细伤心的慌乱。 陪你走过21年时光的这间书店， 时间的光圈，思念依旧往生，静静的让岁月风染，风起了我们人遗憾重生，再次失去终究回到第一人称，让回忆失真失真，枕边的书喝了又翻，床头的灯开了又关，一页页读不完的书堆积如山，书店的光渐渐的暗，时间的手悄悄地翻，一夜夜睡不着的晚，还没结算，悲伤却已泛滥。 今天有翠乐团的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庄静》，就是送给24小时的诚品书店，多谢那些夜晚。 静静地把你我装进，一笔一画的让故事完整，那本我们却没有留下的体温，拥抱逐渐冰冷，清醒地懂你的伤，写谁的残忍，再次翻阅已经没有几成砖刻，只留下不舍不舍，枕边的书喝了又翻，床头的灯开了又关，一页页读不完的书悄悄的翻，我买下你的情绪喜欢，我收藏你的故事与独白，一夜夜睡不着的晚，还是孤单。 正如歌词当中讲，时间的手悄悄的翻，时间一路向前走，我哋可能会失去好多嘢，所以喺嗰啲嘢仲存在嘅时候，记得要好好珍惜。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一阵翻嚟又见面快。